那钱乙非常礼貌的躬身回答道，太医们呢其实已经把小皇子的病治得差不多了，我用黄土汤呢不过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又加了把劲儿而已。哎，很谦虚是吧。那小皇子的主要症状呢是抽风，但抽风是体内的风邪在作祟，这风邪从何而来呢？钱乙认为各种原因导致的呕吐啊、腹泻呀、长时间得不到治疗呢，就会造成脾虚生风。根据中医的理论，脾主四肢、肌肉，那脾虚的时候，运化营养物质的功能就会降低，没有办法来濡养全身。四肢、肌肉呢，就缺失了这个濡养呢，就会出现类似的这么一个抽风的症状。这个呢就是脾虚生风的道理。 嗯， 钱乙呢就看到这小皇子啊脸色苍白，拉稀不止，甚至还拉血，那这个都是脾胃虚寒的表现。抽风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就是长期的腹泻、脾胃虚弱导致的结果。 哦， 于是呢钱乙在治疗时便重点强调健脾养胃，就先用温补脾胃的黄土汤把脾胃养好，让小皇子呢不再腹泻，那抽风的症状自然他就会随之消失。钱乙的回答给太医们留有很大的余地，给足了太医们的面子。神宗看钱乙不仅医术好，而且还很谦虚，再加上爱子痊愈以后的喜悦之情，最后呢竟让钱乙做了太医院的太医丞。 这太医丞是什么职位啊？ 相当于太医院的副院长。 哦， 啊，也就是说钱乙直接当上了太医院的二把手。故此啊，可见神宗对钱乙的重视。 嗯， 那我这半个徒弟听我讲了半天的故事，他就不禁大叹其中的玄妙，赶紧就问道，哎，徐老师啊，看来这堆黄土块的确不简单，那您再仔细的给我讲讲应该怎么辨证，怎么用药啊。那最后我这半个徒弟把这个药方治拉稀的精髓他就学到手了，回到他所在的单位还专门成立了一个专门的专科门诊。 嗯， 就是专门治拉稀。 哦， 哎呦，你别说他一年下来治好了不老少的拉稀的病人，所以他的名声也传了出去，不管是原本就认识的还是听别人提及的都来找他治。 嗯， 非常灵验，因为他姓秦，那当地人有拉稀的就找他，那他也因此就得了一个外号。 嗯， 你知道什么外号吗？ 什么外号？神医？ 不是不是，叫秦拉稀。秦拉稀大夫，专门治拉稀，特逗。 那徐主任，啊，说到这儿我就有一个疑问啊。 啊，你说。 为什么造心土它治疗拉稀就有如此好的疗效，甚至还成为了一个这个像秘方一样的这样一个方法呢？ 啊，那咱们就来看看这个造心土的功效，这个问题呢你就有答案了。 嗯， 从中医角度上来讲，腹泻跟什么有关呢？ 跟脾胃有关呢。 是啊，你吃的不合适你不得拉吗？ 嗯， 跟脾胃有关。你要是脾气虚了，你得病以后啊，你吃了寒凉的这个食物了，你饮食不规律了，你过度疲劳了，都会伤脾。这个脾具有运化作用，那么一旦这个运化的能力不足，水液就会积留在体内，肠内的水分过多就会加速肠子的蠕动，这就导致腹泻或者是大便比较溏软。此外呢， 你吃进去的食物在胃里的消化或吸收它不彻底了，也会导致腹泻。咱们有的人就说了，对呀，我吃的豆芽我怎么拉出豆芽来了，一点没消化，对不对？所以治疗腹泻一般呢，在中医大夫这儿都会从脾胃入手。那么根据医书上的记载，燥心土，味辛，性微温，它就具有温经止血、温中止呕、温脾止泻的功效。这脾胃代表着人体的中宫。那么燥心土它能够温补脾胃，治疗脾胃虚寒呢，它就有独特的疗效。所以呢，用燥心土治腹泻的效果是最好的，尤其是治疗持续很长时间的腹泻，这效果就更好。 那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我们稍作休息，喝杯温开水，有益健康。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们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徐教授啊，干长气短讲三方，百姓把他挂心上。 有情义有担当，唯有把我自强，几百草妖让这世界都香。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那么现在呀，咱们大伙儿看病啊，就算找对了医院，看一次病小则是几十，多则呢是成百上千，那住院呢更是需要成千上万。咱们不少老百姓出现了痰病色变，看一次小病三个月没肉吃，住一回医院呢三代人省一年的情况。很多患者一到医院呢就晕了头转了向了。所以啊，咱们这些老同志现在都知道了，基本上咱们上一回到医院呢就晕了头转了向了。所以啊，咱们这些老同志现在都知道了，基本上咱们上一回医院不仅仅是要花上个百八千的，还得耽个一到两天。那如果说您再没找对医院，没找上合适您的好的大夫，容易上当受骗，白白花了大钱不说，更加容易延误了您的病情，这性命呢就不保。这不，有一位老年朋友，也算不上老年，这才60岁，叫尤国英。最近呢，因为突发脑溢血，被送到医院去抢救了。三天内花去10000多块钱的医药费。那么经济比较窘迫的家人呢，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筹集医疗费了。无奈之下呢，就把尤国英啊，从医院呢接到家里。那接到家里，也断了药了，没几天，他就死了。所以咱们大家伙儿，现在都遇到过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也都多多少少经历过看不起病、吃不起药、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案例。这就使得不少的患者对待治病的态度一直都是拖、顶、扛，要不呢就是到小医院、小诊所看看病。那由于这小医院、小诊所的医生的水平有限，那么误诊的几率呢就高。往往使这个小病啊拖来拖去的就变成大病， 轻的病呢就变成了重病，特别是很多人自己的病啊就拖成了慢性病了。拖成慢性病之后，你就不得不一辈子靠吃药打针来稳定病情，来延续生命。可是现在咱们大家伙儿有了生物疗法，它让治病这件事儿啊就变得简单高效了。 嗯， 那咱们说到这个疾病，就不得不说一下老年人最担心的疾病。 什么疾病啊？ 脑萎缩呀。 哦， 啊，咱们现在很多老年人都担心呢。在平日里，咱们经常就可以听到身边的有一些老同志在那说了，哎，年纪大了，真是不中用了，什么事儿都记不住了。有的上了点岁数的老同志经常的丢三落四，有的时候自个儿特别特别熟悉的朋友或者是同事几天不见以后，见了面竟然一时想不起别人叫什么了。 嗯， 还有一些老年人一看电视吧他就睡觉，也有的老人性格上也发生了变化，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勃然大怒。那么以上这些问题那都是脑萎缩的早期的表现。我们经常说这个人的脑细胞它是固定的，而且凋亡之后它不可再生。人上了年纪了，脑细胞开始凋亡，脑组织的体积重量开始变小，这个也很正常啊，正常的生理现象。而能将其萎缩的程度称之为一种病态，那这个说明什么呢？就是萎缩的程度过了。 嗯，那徐主任，是什么造成这种萎缩的程度它会超前呢？ 最主要的呢有两个原因啊，今天呢跟大伙呢好好的聊聊这个话题。一个呢是咱们长期患有高血压、动脉硬化、腔隙性脑梗啊，或者是糖尿病等等，有一些个病，主要呢就是影响到咱们脑部供血、供氧的这些个病。你即使是仙人掌，生命力这么强的植物，啊，咱们说养花，你不会养，养个仙人掌总不至于死了吧？哎，你把它放在密闭的空间，你不给它浇水，那它还会干巴呢。更别说咱们的脑组织这么脆弱这么敏感的东西。再一个，药物它是耐药性的，我们曾经做过调查，患有慢性疾病久治不愈的老人罹患脑萎缩的几率远远的大于没有慢性病的老人。脑萎缩患者经常是神情呆滞，反应迟钝，头晕，走路走不稳，手脚会抖，有尿频，有记忆力减退，对外界的事物失去兴趣。比如说我们有些老同志现在都流行什么来着，同学聚会。 嗯， 啊，说老刘啊，老李啊，老王啊，啊，今儿咱们同学要聚会啊，上哪儿上哪儿，一日游啊，或者干什么，人家都挺积极，他就高兴不起来，他就不乐于去啊。人说走了走了，早上出去晚上就回来了啊，不愿意，不高兴，觉得没意思。那么更有严重的患者，他的生活就不能自理了，大小便失禁，甚至呢是瘫痪。 嗯， 那么大多数采取的治疗方法那就是吃药。医生呢会根据脑萎缩患者出现的症状对应相关的药物给我们这些老同志进行治疗。那我们说高血压、动脉硬化等等这些疾病，那都是血管当中出现了垃圾毒素，血液不能通过血管造成的。现在我们来调节血液循环，那就相当于水管堵了，咱们不通血管反而去加大水压，结果呢水不但过不来，而且还容易造成水管的破裂。 所以呢，才造成了脑萎缩患者久治不愈，越治越重的现状。咱们经常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我们研发了30多年的生物疗法，就是从根本上的一种方法。就是因为它能够发散出只有八马才有的高地磁场。那么据我们了解，居住在八马的人没有一个是肥胖、高血压、糖尿病、痛风等老年疾病的。那么据了解，这儿的老人都是无疾而终的。在八马，大伙知道最贫穷的是什么地方吗？ 什么地儿啊？ 是医院。 哦，没有人去。 对呀，许多人一生没有到过医院，不知道医院它是啥样。所以医院没有病人，他是不是得穷啊？很多患有高血压的患者打外地去，到了巴马了，跟这儿住了一个多月，体重由原来的160多斤下降到140斤，他血压正常了，他也没有失眠了，血糖也稳定了。而且巴马也和很多的村子一样，很多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这儿呢就留下那些老人在家照顾孙子。那咱们知道巴马很多100多岁的老人，所以呢把从孙子留下来让老人照顾的情况也非常常见。白天的时候，这些老人就会带着从孙子到树下，让他们背课文，学写字儿，有的时候呢还会给从孙子们讲讲他们年轻时候的事儿。那这些事情都是70、80年前的故事了，但是老人们连其中的一个细节他都记得一清二楚。好家伙，咱们回过头来看看咱们大家伙儿，50、60岁带孙子，现在不是说放开二胎了吗？你家儿子儿媳妇儿准备再给你再生一个呢。好家伙，50、60岁的人带孙子已经是很费劲儿了。很多的老同志说，哎呦，放开二胎，我生一个我们家就够了，我再带第二个真是要我老命了，力不从心呢。身上的老慢病多呀。可是这个对于巴马的100岁的老人家来说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当年我们研究小组啊，在那个巴马做研究的时候，就发现每天我们自己的头脑都特别的清醒，思路很舒畅很宽敞，就是说不像去之前我们这些人，有些人就感觉哎呦昏沉沉的啊。那我们讲为什么巴马会有这么神奇的作用，因为巴马与众不同的高地磁场啊，就是因为这个，巴马高达 0.58 高斯的地磁场，它就位于巴马的山的两侧，它可以把血管当中淤堵的垃圾毒素排出来，让充足的血液濡养咱们的脑细胞。咱们大伙儿在想，咱们的脑细胞有了血液的濡养，脑细胞恢复了原有的形状跟功能，自然而然脑萎缩的问题也就得到改善。而咱们的生物疗法就是复制的巴马高地磁场，并且呢我们在巴马高地磁场上做了一些调整，使效果更加显著。我记得当年在临床试验当中有489例脑萎缩患者得到改善，其中有一位患者叫谭国仁，56岁，患者3年前发现走路开始发飘。我们现在也有不少人走路发飘，认为是腰的问题啊，腿的问题，压根呢没有想到脑萎缩方面的问题。走路发飘他不敢迈步啊，那就到医院去骨科检查，结果呢没有发现任何异常，那医院呢就给他开了一些啊钙片补钙的啊，让他回去服用服用。那么患者呢服用以后，他的走路发飘的症状没有得到任何的缓解，而且还越来越严重了。 走路的时候就摇摇晃晃，我们有一句词儿叫什么步态蹒跚呢，就成这样了。等过了半年之后，发现说话这个发音他不清楚了，语言表达方面出现问题了，吃东西方面呢他没有食欲，不光没食欲还总打嗝，好像吃饱了一样、那么当时以为是什么呢，工作压力太大导致的。就以为我扛一段时间，我把这手头的工作我给他扛过去了就放假了，就过年了，我就可以歇一阵了以为这样就能混过去了。结果这个病呢越扛越严重，胃口越来越差，肚子老是胀胀的，吃饭喝水都容易呛到，人呢也越来越瘦，精神呢是越来越差。这下子脾胃不得劲了，到医院的胃肠科进行检查。检查下来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 还是没有异常。 是找不着病根儿啊。人都瘦了，胃口也没了，可这病找不着，根儿找不着。这个人呢精神越来越差。那么胃呢也进行了详细的检查，也没问题。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你说这个事儿落在谁身上谁不郁闷呢？那么这个患者自个儿他郁闷了，我自己明显是有病啊，怎么就查不出来我到底是哪儿病了呢？之后的两年，这个患者胃口很差，吃饭基本上没有什么味道，甚至还有一股异味，而且他的肚子总是胀胀的，很少他知道饿，他不饿偶尔呢感觉饿了点了，但是也不想吃东西，吃了医生开的胃药，这病也没见好。而且患者睡眠也不好，入睡很困难，就是睡着了也总是睡得不踏实，一大早起来就感觉到人累呀，一天到晚他嘴里就是说累累累，精神很差，口气特别重，出门得戴口罩，你不戴口罩别人都躲着你，你嘴里那什么味儿啊。而且这个人还经常的胸闷气短，大便呢还稀溏，一天拉好几回，总觉得拉不干净，小便呢是尿急尿不尽，尿无力，偶尔还会有尿热，小便的时候火辣辣的感觉。所以呢这个患者他就没少到医院去检查今天不是去骨科就是去胃科再过几天可能又上口腔科了，这口里的味儿怎么回事啊，口腔科也去了，结果呢是钱花了不少，但就是没有查出是哪儿的毛病，他的胃骨骼口腔都正常，一点问题都没有。后来呢有一位这个教授就嘱咐患者来找我，我听这个患者他讲完之后，我就说你这个人的病啊应该是脑萎缩导致的供气失调，从而呢引发身体的功能不协调。我说完这话，患者特别意外的就看着我，大夫啊我记忆力还挺好的，也没感觉到脑袋有什么问题，我怎么就脑萎缩了呢？我说你可以到医院去做一个颅脑 CT 来确诊一下。所以呢这患者就跑到医院去做了颅脑 CT 的检查。 结果怎么样？ 结果颅脑 CT 显示他就是脑萎缩。那么医生就要给他开药咯。结果这个患者直接拒绝了，又再次的跑我这儿来找我诊治。那个时候正好是生物疗法这个面临临床测试阶段。我询问了一下患者愿不愿意尝试一下一种新的一种生物疗法，那么这个患者呢出于对我的信任他点头答应了，那么我让患者把主机靠在了脑后，然后把电极片贴在了他的风池穴上，以后患者就开始冒汗了。他就感觉脑袋里边吧麻酥酥的凉丝丝的，好像有把刷子在不断的往外刷，耳朵里呢也痒痒的，好像有东西被推了出来。之后患者 用棉签在耳朵里掏出来很多黄色油腻的耳屎。他接下电极片之后，电极片上也有很多的白色的碎屑。当时这个患者就说了，感觉自己头脑清醒，不像之前的一片空白，而且他也不用担心不能走回家了。他现在清楚地记得自个儿的家在哪儿。之后患者的脾气正常了，他能照料老伴儿了，不像以前他总是忘记给老伴儿吃饭了。走路呢也之前的一片空白，而且他也不用担心不能走回家了。他现在清楚地记得自个儿的家在哪儿。之后患者的脾气正常了，他能照料老伴儿了，不像以前他总是忘记给老伴儿吃饭了。走路呢也我再给大伙儿讲讲怎么使用才能更好地改善脑萎缩。咱们得到的患者朋友或者家属平行处，大伙儿呢要是找不准穴位也不用担心，你大概的贴在这个穴位附近那就行了。 嗯， 基本上上百例脑萎缩患者做这个就会出现额头冒汗，脑子当中有麻酥酥的电流感，效果好的患者呢还会排出耳屎，耳朵里很痒啊，耳屎出来了，再之后脑细胞被修复的差不多了，患者的头晕，行走不稳，手脚震颤，脾气暴躁，语言减色的症状那就会有所缓解。过了一段时间呢流涎、尿频、反应迟钝的症状就会消失。同时呢咱们大家伙呢还可以使用音乐疗法。 嗯， 那么音乐疗法呢是通过音乐的信号改变脉冲电流的频率波幅所形成的一种新型的脉冲电流。那么这种脉冲电流的变化和音乐信号的变化它是一致的，所以呢我们也把它称为叫音乐脉冲。那么在利用音乐脉冲的同时，可以让人感觉随着音乐的高低起伏对人体起到不同的作用，从而达到排毒、消炎、镇痛、改变血液循环的功效。那么有条件的患者呢，你还可以配上生物制剂，能够给咱们脑细胞补充能量，加快细胞的修复和激活，缩短疗程，加速咱们疾病的改善。在医案中记载，曾有一名患有类风湿关节炎20多年的患者，平时只要一变天，天一凉，这个肩关节、膝关节、踝关节就会开始疼痛，同时患者还畏风怕冷，活动不利，早上起来有沉僵的症状，每一次呢都要坐1个小时才能起床，双下肢它没有汗毛，也没有汗出来。 嗯， 双手指的关节呢是肥大僵硬，形状呢就好像是鸡爪子一样。我记得当时我公爹给他服用汤药的同时还给他服用了生物制剂，结果呢本来半年才能治好的病用了3个多月这个患者就康复了啊，能够下地走路了，手指头呢也恢复到了正常。那么在我研发生物疗法这33年当中，经历了太多想不到的艰难，每一次支撑着我继续做下去的那都是咱们大家伙儿。我一想到啊，大家伙儿还躺在病床上，还在疾病当中不断的挣扎的时候，我这心里就想着一定要生物疗法研发出来，让咱们大家伙儿都能尽快的用上，咱们好好的享受一下儿孙环绕在膝下，咱们聊聊天喝喝茶的这种幸福的晚年生活。那说到这儿呢，今天呢我给大家讲的呢就是脑萎缩这个病症。脑萎缩这个病症啊，除了我今天讲到的这个方法之外，大家 做风池穴这个穴位进行之外，我还有几句话要嘱咐大家。为什么嘱咐大家呢？因为脑萎缩它不是单一的病症形成的，凡是脑供血不足的、动脉硬化的、高血压并发症的、糖尿病并发症的、血脂比较高的、血液比较粘稠的，这些个慢性病最终都会引发脑萎缩。所以我们在治疗脑萎缩这个病症的同时，要把这些个病考虑在内。那么脑萎缩这个病症通过生物疗法、生物制剂这两种联合来用，给细胞补充能量的话，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就能够见到非常非常好的效果。那么今天讲到这儿，我要提醒一下，就是咱们有很多听众朋友手里没有生物疗法这些个朋友，但是你们的家人或者是自己已经有这个脑萎缩病症的倾向了，你又要想通过生物疗法来解决脑萎缩类这个病症，你可以拨打电话咨询一下，看看能不能够我们在当地呢做一下。 嗯，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先请您稍作休息。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可是你知道吗？跟10年前相比，中国老年痴呆、脑萎缩患病率增加了85%。50岁后，中老年人因骨质疏松，每年会遭遇约37万起骨折事件。60岁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竟高。你知道吗？跟10年前相比，中国老年痴呆、脑萎缩患病率增加了85%。50岁后，中老年人因骨质疏松，每年会遭遇约37万起骨折事件。60岁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竟高达39%。药罐子、病秧子，我们的健康不断地被疾病蚕食着。你可曾想过，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健康？巴马人，他们很少吃药去医院，甚至不知道抗生素为何物。在那里生活着很多10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抽着烟，晒着太阳，诉说着家常往事。在那里很多80、90岁的老人耳聪目明，步履轻盈，而且无病无灾，甚至100岁以上还能在田间耕作。是什么让我们有着如此的差别？此时此刻，你是否该反思改变一种健康方式呢？巴马长寿现象给我们启示，祛病可以变得安全、绿色、有效，长寿可以变得舒适、轻松、简单。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 哎，你好。 有 哎， 你 好，请讲。 好。非常荣幸 啊。 我首先向徐主任汇报一下我老伴儿 啊， 老慢病的情况 啊。啊，您说老伴儿什么情况？ 已经患有糖尿病， 嗯， 心脏病 啊， 高血压 啊， 颈椎增生 啊， 腰间盘突出，风湿骨病 啊， 18年了 啊。 哎，这个多年来啊，咱们就是住院抢救 啊， 保健品保养 啊， 还有各种一些仪器治疗 啊， 按摩、推拿、刮痧 啊 等多种办法治 啊， 啊 都没有什么好效果。 嗯，都没有什么好效果， 全都化疗了。 嗯， 信心也没有了。 嗯嗯， 好像听到了你老人家讲、讲座，唤醒了俺们这个我给老伴治好病这个信心。 嗯嗯， 所以我听完以后，我毫不犹豫的， 嗯， 就报请了 一台，这个，现在又听了，又接受您的指导，这是应该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好，好知己。 那咱们先说说您老伴这个情况啊。 我老伴儿啊，他主要是现在困扰我的两个事儿，一个是血糖啊，十八年来，到现在为止是居高不下。 居高不下。 居高不下呢，我现在就是，打胰岛素，晚间打30个单位，早上打20个单位，餐中还得服这个代糖平半片，晚间睡觉前还得服鱼片爱加黄瓜，还得吃什么蜂胶，这样的话，现在空腹我最早给测试是12.1，餐后呢13，所以我这个我就觉得对我的困惑挺大，这是一个事儿。第二，老伴儿呢3度心衰。 啊，3度了。 表现的症状呢，他就是问到刺激性的东西，像辣的呀什么的呀，犯病。完了，体位变化，你蹲下起来。走路稍多一点。隔着气候一变化。完了呢。他就胸闷气短，表现是什么呢？胸就是痰中穴那个位置啊， 上不来气憋， 难受。完了呢，就觉得从下边一股液浪就往上冲，冲到脖子呢就上不去了。再就是最近两天有感觉什么呢？就是觉得这个肩疼，胳膊抬有点费劲。 肩膀本身如果说膀子疼，它就是跟心脏有关的。 是， 对不对？ 对 啊， 再就是动不动不知不觉，就犯病了。 不知不觉当中就犯病了。 是， 拿到了，看到了，是吧？ 对，可以看到。现在就马上就还有2里多地儿，人家给我亲自给送到。 好，行啊，那我这么跟您说吧。 好。 老伴儿这个问题呢，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那么势必这两种病的并发症就是心脏、大脑跟肾脏。那么现在如果说有心衰了，就是这两种病导致心脏的这个心衰。心衰这个病呢是人没法动，为什么呢？因为心肌细胞它受损了，然后呢，它这个气儿呢，它一动它就缺血缺氧，对不对？人一动，这个血氧就得供应上去，但是这条通道它不通。你糖尿病，你这个血液的粘稠度，对不对？ 是。 你这个血管堵的，它供不上了。你高血压，动脉硬化，你血管的弹力不行了，血管的内皮细胞受损了，那它的供血供氧供不上，势必就是糖尿病高血压的并发症，那就是心衰。心衰。 是。 那对于你老伴儿现在要做呢？你首先你们做什么呢？做那个太冲穴，知道不？ 知道，太冲。 太冲，把两个电极片接上电线以后就贴在太冲穴上。那么主机放在什么地方呢？主机放在他腿上。然后呢，手心朝上，手背朝主机，就这么做。然后找一个杯子。这个杯子呢，你们喝的那个水呀，泡上以后呢，它不是主机放在腿上吗？ 是。 杯子就放在这个主机上，等到做完的时候喝杯水。这个水喝下去有什么作用呢？就相当于八马长寿村的这个盘阳河水。它能够把里边的血脂啊、脂肪类的、血液里的杂质能够帮我们代谢掉、冲淡，这就是一个高血压。 是。 那么糖尿病呢？ 好， 做的是三阴交。 三阴交知道。 三阴交。做三阴交就可以了，糖尿病。 好。 那么主机呢？这就看了。比如说他这个人这个比如说肠胃不好啊，或者什么不好啊，主机呢你可以放在肚子上。然后如果说觉得不是特别那个胸闷气短呢，你可以主机呢抱在胸口。抱在胸口一点，那么他因为是有心衰，所以呢，不管做哪个穴位，都是从1赫兹开始。 好。 1赫兹他适应了，可以逐渐逐渐的增加一点。 好。 增加一点。 好。 这就是他目前的情况，不用谢，不用谢。 我感到很亲切，念念不忘您的指导。好，谢谢徐主任。 哎，不客气，再见。哎， 好，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徐主任呢？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我的师兄，你给我那药啊，太好了，三针饮呐！你这就是感谢你徐主任呐、啊！我把我的情况给说一下啊。 好，您说啊，什么情况啊？ 徐主任呐、啊，我这现在吧，这脑袋不怎么疼了，完了那眼睛呢，那感觉就是拍眼屎了。完了这些，这个有一些效果特别好，这药太好了。 这药太好了，生物制剂是吧？它是给细胞补充能量的，用下来情况不错，是吧？ 效果挺好。 效果挺好。 太好了。 太好了，当然好了。之前呢，很多人对它不是特别了解，因为这个也是366个方当中一个特别独特的配方，它是一个生物制剂。关键呢，它跟咱们普通的中药都不相同，它里边的活性三铁物质啊。就是你吃进去以后，在你胃液密闭的环境当中，它会生成生物调节素，那它就能给你的细胞带来能量。你细胞有能量了，它就代谢。你看，一代谢，眼睛的分泌物就开始排，对不对？哎，有毒的、没用的杂质啊、垃圾啊，都给它排了，眼睛就舒服。视力呢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逐渐的开始提高。 我现在这眼屎完排不了，现在脑瓜也不怎么浆糊了。 不像那么浆糊了，这脑瓜子。 我也在想，我这是因为我是说是感谢你呀、啊，兄弟们。 不用谢，不用谢啊！ 我觉得我想这个，我还有一件事，这最近腿这眼屎腿抽筋也不怎么抽了。完了，手那冰凉的那个毛病呢，也改了不少，现在手也热乎不少。 手也热乎了不少。太好了，太好了啊。那今天还想问我什么别的呢？ 就是生物厂，我现在我还没去呢。我现在我也等好了好，我想就是你那个徐主任说给我免费怎么个用生物厂。 那你咋不去呢？ 是给我看我眼睛吗？我得。弄这个看好，我这时候这家伙十分感激你啊，这家伙特别好，这个生物厂我天天听， 天天听。生物厂呢，它对咱们一体多病的人，全身的病，它有很大的就是效果。 这我那件事我跟你说，就是我这回我睡眠也比以前好多了。这个 两 个你有时候一宿也不睡觉，我也没觉，我现在感觉像一宿。晚上接着睡，一直睡到早上起来4-5点钟，这些意思。其实呢，你老人家可真是，你老人家为我们老百姓，为我们这些患者，处处都为我们着想，我们永远都感激你老人家。 不用谢我，赶紧去做，好不好？ 好。 我已经答应您了，一直是免费做。 不容易啊，徐主任啊。我就是灾难。 我知道你很苦。 火车俩，还有在物业装把子，从4米从5米高板子拽下，肋骨拽下两个，跟那也有关系。完了，去年咱那装车机又从火车又掉了两次。 所以我建议你赶紧去做。你看你那个，咱们生物制剂，你用下来已经给细胞补充能量了。你把生物疗法再去用上呢，对不对？抓紧时间去好吗？ 好的，我有点意 见。跟他联系联系，然后赶紧去做好不好？我希望你比较短的时间内咱们就身体来一个比较大点的变化，这样子你的生活质量它就提高了，对吧？ 我的眼睛比你家强不少了。 强不少，你赶紧做。你那个去了以后，你跟他们说要做一个腰腿，做一个眼睛，让他们给你做。然后你眼睛能够看得见了，你就可以去做事儿了，对不对呀？好不好？ 那好的幸运呢、啊，可祝你永远、哎、永远健康。 我祝大伙儿都健康。 好的，谢谢啊。 好，再见。哎， 嗯，好的，再见。嗯。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 ,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 哎，你好。 哎，我是辽宁鞍山的 啊， 我姓王 啊， 我感到非常荣幸 啊。王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我都有点激动了，我都怕了。我这个人，我最近我就在咱们，我挺相信咱们，我也挺爱听你讲课、 啊、 每天我都听 啊，每天都听。 完事我哈还是个一体多病的人。就是本人血糖还高。完事还老失眠，就是我都十多年失眠的。 哦，十多年失眠。 我这个便秘哈，我感觉好像有点像肺积虚似的。这最后大便感觉都来了哈，就在肛门那排不出来，没有力气排。完事总是浑身乏力。其实我还挺感觉挺勤快，但是就是看着活不爱动弹。腰腿还老爱疼。 血压呢？ 血压我是低血压，咱们家是遗传的低血压。 遗传低血压啊啊。 就现在我感觉有这个病的血压还不那么十分低，以前我的低压都四五十、五六十就那样。 那你平时感觉到怕冷怕热呀？ 我也怕冷，最怕冷也怕热。 手脚心热吗？ 热，手脚心热。 手脚心都热，就是偏、 手脚心热，但脚还老冷，脚就像我这、就这天我都穿尼龙袜子，就老脚筋刺刺的 那 样。 上焦火，下焦寒啊。舌苔什么舌苔呀、 舌苔也是白还黄 啊。 舌底下好，就是那黑青筋，舌苔底下。 舌苔有白有黄，黄的厚不厚啊？ 还行，反正也挺厚的。 嘴里腻不腻？ 腻，我每天半夜都得喝点，嘴里饿苦，晚上还就是干水干的还苦 啊。那就是有邪热啊，黄腻苔嘛。邪热，而且呢体内还有湿，既有湿又有热还有痰。这种舌苔。血压是多少？你说低血压？ 血压我昨天量的，低压70，高压100。 低压70，高压100。血糖是多少？ 糖我也昨天是量了一个，餐后都11个多了。 啊，餐前没有做是吧？ 10个左右。餐前 7。那是比较高了，失眠。现在想解决的是一个失眠跟便秘的问题是吗？ 啊，对对对，这两个问题我和解决了，我别的病号我就慢慢调理，是不是？ 好，我告诉你，你这两个这个病症啊，它的根子是什么呢？根子是糖尿病。那像您这个病症的话，您现在如果说做的话，我刚才也讲了，你的失眠、便秘、心脑供血不足，就是糖尿病引发的，对不对？糖尿病引发的，那就说明你体内的胰岛贝塔细胞不工作了，这个是西医上讲的。胰岛贝塔细胞分泌不足胰岛素，或者是不分泌胰岛素，那你血液当中多余的糖分它也没地方去呀，只能留在血液里啊，慢慢的血糖越来越高啊，那你怎么办呢？你要是说不修复胰岛贝塔细胞，那你只能是靠降糖药胰岛素你来稳定你这个血糖，对不对？那我给大家讲，我因为咱们这个它释放脉冲，一方面呢可以代谢掉你体内多余的血糖啊，一方面呢可以恢复你的修复你的胰岛细胞正常的工作，正常的代谢出胰岛素。 行， 你做以后你会发现你的失眠也好，你的便秘也好，你的血糖也好，这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好， 好嘞，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谢谢你，新人哈。 不用谢，好嘞。 太谢谢了。 不用谢啊。 好， 再见。哎。 好嘞，再见。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先到这里。